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2021年已经过去了大半哈，不知道大家那里的风开始有秋天的味道了吗？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部电影，皮克斯出品的《寻梦环游记》。这是一部关于亲情、梦想和生死的电影。小男孩，你还记得他叫什么吗？米格尔。这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孩子，很不幸他家却是墨西哥唯一一个不喜欢音乐的家庭，家人只盼着他快快长大。然后他不太明白家里为什么对音乐那么讳莫如深，直到一场亡灵节的探险，才发现原来一切的源头是一场误会。电影的最后，亡灵节里万寿菊搭起的桥梁通向一家人的团聚。我一直在说哈，皮克斯一直是有他一贯高度的那种创作，而《男孩寻梦的旅程》电影很精彩，但如果仅仅是一个寻梦的故事，我想这部电影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这部电影就在于它更为人称道的主题，就是关于死亡。什么是死亡？是呼吸暂停的那一刻，还是下葬的那一刻？而电影的创作者们给出了他们非常真挚的思考，就是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因为你记得我，我的存在才有意义。而你对于我来说特别重要，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吧，我们这一世会有很多的角色，有自己愿意的，不得已的，顺其自然的，哪一个角色你觉得最满意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进入当中。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走上回家的路。 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这首老歌最早收录在歌手苏芮的同名专辑《亲爱的小孩》当中。那么多年来，你听到过很多歌手翻唱的版本哈，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家喻户晓。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是电影《亲爱的》当中几位主演为电影重新演唱的一个版本，有赵薇、黄渤啊，应该还有佟大为、郝蕾吧。有人问为什么电影里的故事会那么苦，电影的名字却叫《亲爱的》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因为小孩没有了呀，只剩下亲爱的了。是，很多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哈，讲述的就是卖拐、拐卖和打拐故事的电影。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一个抚养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其实当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情和理在那个孩子的哭声当中一直在纠缠啊，我们好像真的分不太清到底怎样才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我很喜欢电影版的这个歌曲的重新演绎，我觉得让这首歌平添了更多戏中人物的那种感怀，我们听上去也是更加的真挚动人。电影当中有一句最经典的台词，我看完以后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我有孩子的原因。他说，有时只是一瞬间没回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消失不见了。看完这部电影，其实会明白失去孩子的父母有多么的无助，对吧？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起另外一部电影叫《失孤》，人物的原型好像用了24年的时间，走了50多万公里的寻子路，真的看了谁都会特别心疼。所以，对于安全意识的教育，怎么唠叨都不为过，各位。对吗？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姥姥在说，不要再哭了，再哭让警察把你抓走啊！这都什么时代了，各位千万不要拿警察叔叔来吓唬小孩，最关键的时候只能靠他们。 每个清晨睁开眼，尽量开心一点，就算匆匆赶时间，也要吃好每一餐。分开已经好久了，我已经戒了烟，每晚睡得早了点，脾气也温和了点，只是换了个方式念彼此，放下了很多事，扔掉了固执。我曾经的爱人，现在我的亲人，我曾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亲人，我只愿你过得好，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我担当换了个方式念彼此，放下了很多事，扔掉了固执。我曾经的爱人，现在我的亲人，我曾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亲人，我只愿你过得好，不管谁代替我来疼你。只是我们换了方式，依然牵挂爱着彼此，心中放下了很多事，卸下自私，扔掉固执。只是我们在碰面时，想起那几年的坚持，依然觉得很美的事，那么诚实，那么真挚。 经的爱人，现在我的情人，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 我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 我只愿你过得好，不管谁代替我来唱你。我曾经的爱人，现在我的情人，我从照顾你的人变成远远惦记你的人。我难忘的爱人变成我的情人，我只愿你过得好，不管谁代替我来唱你。 大家还记得2014年的春晚吗？黄真良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了很多人，后来也是引发了我们很多关于这一时间关怀亲人话题的热烈讨论。春晚过后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邀约不断，可是小王很棒，没有迷失在眼前的热度，而是紧锣密鼓地准备他的全新专辑。而在随后的3月又推出了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只愿你好》。 我只愿你好， 很轻松的曲风哈，唱出了由恋人变成亲人，由彼此照顾到互相祝福到互相惦念的一种很温暖的情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可能每一对恋人在分开的当下都会发生很激烈的争吵，都会互相的埋怨，可是当经过了时间的洗礼，找到最终幸福时，再回望过去，你会释怀，是他们过去的陪伴才完整了自己的人生。这首歌你听过吗？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已经成立，准备随时能努力，不贪幸福委屈，共创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我要亲身经历，越自己越好，当我和你一起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你换手什么都有不同。爱让我聪明的独立，用自己去爱人，搞定想要的东西，有一半 一直要 这是一首风格很独特的抒情歌曲，名字也很好记，叫做独立，来自一个女子组合叫蜜雪薇琪。欢迎各位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很多时候自己在做的哪一个角色最让自己满意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就有很多朋友来留言了哈。Miro 说，学生时代自己的优异成绩让自己很有骄傲感，步入社会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引以为傲的资本，成家有了娃，为孩子树立榜样，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家长，让我很是欣慰。同时他还说，角色是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角色就会发光发亮。城市迷途大表哥，相比之下说孝子的身份还算凑合吧，总觉得对自己对妻子对孩子做得还不够好。发现差距了哈，有意识到下一步就知道努力的方向了对吧。嘟嘟说，角色有很多，但是还是很喜欢做自己。你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做好了自己，别的角色才能做得更好。目前认为应该是不拘泥于角色的，特别好。我觉得嘟嘟是我们聊天室里对自己的当下，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多清醒认知的一位朋友。宝姐姐说，自己虽然谈不上是贤妻良母，对于老公的日常起居我是用心的，尽量减少他的负担，可以达到90分。谦虚了啊。还有一个更谦虚的北京五号线说，认为自己哪一个角色做的都不太满意。那你说自己这是怎么了呢？可是我看你晒的那些好吃的美食可是用了心的呀，是不是在太自谦了呢？ 我看见梦里清澈的眼神，我听见午夜深刻的歌声，我忘不掉你停住的黄昏，我触摸到你身后的余温。你说爱情就像啊本在故事盛开的花，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啊，你就再等一等我好吗啊，我仍放肆前往啊，无奈这个世界总有点大，寻找你呀，你就别再离开我好吗啊，有些话啊， 你说爱情啊，这首歌是赵登凯为电视剧《我的漂亮朋友》量身定制的主题歌，很有画面感的歌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这首歌而喜欢上了这个叫赵登凯的音乐人呢？他的声音是不是够温暖，对吗？用一首歌的时间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饱满的、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歌。流淌在故事之外的，我想只能是我们亘古不变的那份不变的想念。你说爱情到底是个怎样的模样呢？你有想过吗？其实古往今来的很多的歌曲都给我们解读了很多。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写过的情话，真的是太美了。他说，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红花绿叶，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那头是白发。爱情可以很简单，其实只要找到那个愿意和你共度往后余生的人，对吗？来听听郁可唯和林凡怎么说。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要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听你说，听你说，我们真实拥有一片美好的天空。不能长联络，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只想听你说， 我们在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听音乐对我们说。 我的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 你说，请你说，我们真实拥有一 在我们诸多的人生角色当中，有一个角色是成为了对方的闺蜜。很多朋友觉得把这个角色做得很棒哈。刚才的这首歌《听你说》，来自郁可唯和林凡的，就讲出了这样一个姐妹知己之间的话语。我记得有一位情感博主，他有一段话特别形容闺蜜之间的感情特别恰当。他说，把人世间那些热气腾腾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吧，是他们大吃大喝、大嚼大笑、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奋力把你从不敢求助的孤独中拽出来，拥着你往前走。他们让你在日常的冷寂里感受到年节的暖，你不敢说谢谢，但你知道人生花团锦簇，某一刻终于和自己有关。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Autant se souvenir qu'au bout du voyage, quel que soit le rivage, on finira tous les deux. Je serai toujours là, je serai toujours là. Laisse-moi être là, laisse-moi près de toi. Quand le cœur ne danse plus mais qu'il est toujours en vie, quand soudain rien ne va plus, que le chagrin t'envahit. Autant se souvenir qu'au fond de l'histoire, y a encore de l'espoir, on finira tous les deux. Je serai toujours là, je serai toujours là. Laisse-moi être là, laisse-moi près de toi. Je serai toujours là, je serai toujours là. Laisse-moi être là, laisse-moi près de toi. Je dis la même chose qu'hier et avant-hier. Si ce n'est pas pour être ensemble, alors à quoi ça sert? J'ai mal au bout des lèvres quand tu n'es pas avec moi. Je fais tout à l'envers quand je suis loin de toi. Et même si on ne sait pas vraiment de quoi sera fait demain, espérons que l'on choisira toujours le même chemin. Je resterai ton Tom et toi ma Jerry. Je deviendrai ton homme et toi ma chérie. Laisse-moi être là, laisse-moi près de toi. Je serai toujours là, je serai toujours là.

一段告白。不管如何，我觉得一首好歌存在的价值或许就是能够给听众带来触动吧，你说呢？谢谢你此时此刻在路上，在家里，在办公室中，把你的指针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抬头看天，今天不错哟。 当我小的时候，也曾整晚望着星空，猜不透那颗最明亮的是你的眼眸。 经过多少跌跌撞撞，懵懵懂懂，人世的冷暖，依然寒夜里孤单的守候。 你终于出现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怎么会穿过人海茫茫，只记得你的温柔。 你教我如何面对世界，舍得追求安静与宽容，给我一个家活着的理由。 说好了无论有多苦多难，这辈子一起走， 无论是梦想有多遥远， 有我的手总与你相牵。 说好了无论有多苦多难，下辈子一起走， 无论这世界风云变幻， 无论这沧桑心意斗转，我心 想不到的时候，怎么会穿过人海茫茫，只记得你的温柔。 你教我如何面对世界，舍得追求安静与宽容，给我一个家活着的理由。 这辈子一起走， 无论是梦想有多遥远， 用我的手曾与你相牵。 说好了无论有多苦多难，下辈子一起走， 无论这世界风云变幻， 无论这沧桑心意斗转，我心永远。 说好了无论有多苦多难，下辈子一起走， 下辈子一起走， 无论这世界风云变幻，无论这沧桑心意斗转， 我心永远。 这是来自安又琪、黄征、周笔畅、韩庚、阿兰、侯彦斌等等为我们带来的《云图》，是同名电影的中文推广曲。这部影片的剧情是由六段故事构成的，用很多个桥段来串起。 这个群星版本的云图把片中各种碎片式的呈现的各种高情感给我们推向了高潮，很清灵很清灵的音乐，对吧？好像是远古传来的声音一样，跟我们委婉地诉说着动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人的生命就像是云图上的繁星交相辉映，我们都铭刻找到对方的钥匙，因为爱互相救赎。这种穿越茫茫人海的温柔，你找到了吗？谢谢各位在这个时代还能选择和我用手写信这种方式来联络。大概在一个多月前，我发起了给我写手写信这个号召，已经收到了三封，特别棒。我知道你肯定会有很多的故事，会有很多的心事没有办法和父母、和爱人、和子女说，那不妨就给我来信吧。我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组收。我的邮编是100022。 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have me at hello and I'll never say goodbye.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needle in the hay, the moon in my night, the sun in my day, and I don't know why I got so lucky. 轻快很明亮的一首歌，对吧？这是唱出了樱桃、钻石、月亮、太阳。在这首歌里，我那个主人公，我把心爱的人比喻成了所有温暖闪耀啊，还有甜蜜的一个事物。因为对遇见了对的人而感到自己真的是无比的幸运 lucky。 是的， 我觉得我每收到一封手写信，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 lucky 的人。当然了，还有朋友问，在当下怎么去寄信，要去邮局吗？花落花开，现在信箱其实在每一个街角，在很多的街边街角也都是有的，还是那个绿色，还是那个高高大大，有一个可以送进去的小孔，这个没有变。 Hello August， 没有来晚，只要来就好了，这是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说的，对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参与哈，很多的角色，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向着阳光说，褪去所有的角色外衣，做最真实的自己，旅行、读书、运动，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职场和家庭之外，让生活散发出更多的可能和色彩，特别棒。4438说，我完成了母亲的过程，尽力女儿的孝道，余下的就是和老伴儿厮守，一心一门心思做妻子的角色。老赵也说，人生中会有很多的角色，都能做到满意真的不太容易，能得到别人括弧是多数人的认同的角色，就是自己满意的了。我想这句话从80岁老人家的口里说出来，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吧。谢谢你老赵，每次都让我觉得有特别踏实的感觉，因为能得到老年朋友的赞赏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是 lucky， 我们都是 lucky 的人，就像村上春树曾经说过的，说你要记得那些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而这些人是组成你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温暖，是这些温暖让你远离了阴霾，也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了善良的人。那些在我们生命中留下温暖印记的人，真的值得我们一辈子去珍视，你说呢？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明天我会遇见你吗？希望我们在音乐当中都能够活出自己，活得更年轻、更漂亮、更帅气。最后的这首歌来自光良和曹格，《少年》。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